中味道还是一粒。 从我初恋那天起，些许甜蜜，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。 太阳蓝天白云晴空万里，突然暴风雨，披发梢要梳洗，冷热交替，欢喜忧郁，乐此不疲。 研究过许多誓言，海枯石烂，把最越想要解释越乱。 手表，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。